锵锵三人行。哎，既然刚才这个子东兄说到了国家机密，是吧？嗯，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我怎么知道国家机密？ 他知道可多了， 别吓我哈！ 现在我跟你讲，这是个 我把你平常说的那些给他放出来瞧瞧。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你刚才又泄露了一个国家机密， 收录下来了。知道 我要是跟有关部门报告，你吃不了兜着走啊！ 当然，唱什么歌来着？ 对对对，我们现在说的。谈不上国家机密啊，而是隶属于我国的某一个地区的机密啊，台湾的机密。哦，哎，这个台军呢，我一直不太明白，就说这个台湾人啊，或者台湾岛上的 应该叫台军，应该叫国军 啊。 他们现在叫国军 吗？你犯错误了吧？ 哎，这你谁犯错误？我们来看看看谁犯错误啊？ 我觉得他这是台湾地区的军队， 台湾军队那不是一个正式的说法，他这个军队名字叫什么？ 到底新华社啊是怎么叫的？我也搞不清。像这回这事儿， 他自己的正式名字叫什么？ 我们叫 他们叫国军， 他们我们一般就是报道台湾军方。 哦，台湾军方， 台湾军方，你就相信我们总是对的就行了。 好好好， 他们都是错的，你这个简单把握就这样把握。 对，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不行了。哎，我一直就不明白台湾的这个有识之士，他们对于台军呢，到底是个什么看法？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讲起自己的这个军队来，有点像讲笑话，你知道吗？就是。 其实是最近十几二十年变得那么糟。我觉得台湾的军队在七八十年代六十年到八十年代没那么差，嗯，就明显的就是过去十几年军纪涣散，然后很多的训练都松懈。我太清楚了，因为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那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每个人要服兵役嘛，男孩子 你有没有服兵役？ 我没有，然后因为我又回香港了嘛。我继续留下去叫服兵役。那你服兵役呢，当时是也挺辛苦，时间也挺长，但你看这几年呢，它时间压短了，然后呢越来越松弛，越来越轻松，所以它是整体上就松懈了，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对，你我现在感觉这个台军呢，好像都是这些那些谁呀、啊、那个小明星叫什么名来着？跟那个房祖名一块那个小明星 柯什么 柯震东， 柯震恶，柯震恶是武侠小说，柯震恶， 将来奇怪， 柯震东，对， 就是小时代里边那个， 对，我就觉得他该去加入什么就服兵役去，就感觉是那种，因为什么呢？近年来经常看见台湾军方的一些消息，往往都跟娱乐新闻扯上点瓜葛， 是， 你知道，就是最近哎有一个重大的泄密事件。这个有一个艺人叫李倩蓉，嗯，我也没听说过，但是据说她嫁了个富翁，嗯，对吧？嫁个富翁，跟着一些阔太，哎，这让咱们就觉得这他还打仗，好家伙，就是有一个叫老乃成的军官，这个老 什么是什么？ 这军官叫老乃成， 不是老奶奶， 老奶奶，就听这名儿你怎么打仗？就老乃成呢，就 什么上校还是 上校？对，劳上校， 劳上校， 老乃成上校呢，领着这帮阔太，就去玩，去那个直升机的一个基地，阿帕奇直升机。 哦，对，那是最厉害的直升机。 哎，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于是这个李倩蓉呢，还通过社交媒体自己哈。拍出来，然后呢，就是据说跟人美国都有协议的，就是个阿帕奇直升机啊。你看，包括中国还是哪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我们很少见到它的内部，因为据说内部的仪表盘呢是很机密的。 那电影有时候能看得到， 但是你看李倩蓉、老乃成上校还给他这么玩，然后他自己拍了之后，在微博呀还是在哪儿就发出来了。你再看下边。然后这个事情在台湾引起，就说这个李倩蓉，这是看到他鞠躬道歉了啊，但是一开头听说他还没想道歉，就是台湾有一个词儿叫白目，是不是？ 白目 就是什么意思？ 白痴。 就台湾人现在就说他白痴。你再看下边，好，哎，这个就处理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他们， 你看这个中国时报的标题， 军方的人， 老乃成滚蛋，指挥官旅长下台，据说牵涉到20名军界的高官啊，20名军官被查办。然后你看，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主要是这个台军的口号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是，你看他是什么？军纪必须从新做起，保密不能只重形式。 相通， 两岸文化相通啊！你看记者会，哎，台湾陆军的这个高官，咵，全在这鞠躬啊，认错，然后哎，就。 我觉得台湾军队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想想看，本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到，当年呢，台湾的军队或者台湾的国防观念啊，基本上是以把自己跟谁比较呢？跟南韩还有以色列，因为这几个地方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说，他首先他都面对着一个 强敌 嘛，就比如说台湾当时的国共闹成那样子的，当然对岸就是强敌，然后以色列被包围，南韩对着北韩。那他们三个地方都实行，就是青年男子全部都要服兵役，然后又戒严，然后呢常常强调某种全民皆兵的观念。像这个台湾那时候是后备军人啊，就你退役之后，我常看到他们常回去训练。那以色列不用说，人家以色列是街上逛看着士兵驮着枪走来走去，就说他们都给人一种就几乎要做到全民皆兵，要是地方小人数少，但是要很骁勇善战，军纪很严格， 就是军事训练是正常的教育的一部分。 是， 就好像你完成的中学、小学、小学、中学、大学中间一定要有军队， 一定要有， 这样男人就成人了。 没错， 这个世界上非常有趣的，除了你刚才讲这个有三个实战需要，还有一个国家你想不到的， 瑞士。 对， 瑞士。 瑞士所有的男的都要经过严格的军训，而且都会打枪， 而且 这个很准确， 我见过他们。 我跟你讲， 和平国家哦，军队最厉害。 不是，我告诉你是为什么？这个我去瑞士博物馆呢，我照了很多照相。瑞士人打仗，在古代天下第一。 对，打 这是个战士。瑞士是个战士民族。瑞士在古代的时候哈是干什么的？雇佣兵。 对， 所以瑞士，你看那个瑞士博物馆啊， 全是矛啊、盾啊、 武器、盔甲、军刀，就是瑞士是以武立足的吧？咱不能说国，那时候闹不太清楚什么国，就是战士啊，就是各国打不过就找瑞士的雇佣兵，瑞士雇佣兵打遍天下。但是我就看为什么他最后采取了中立呢？哎，我在博物馆看到一句话还有意思，就是说，也许啊，最善战的民族，他最早懂得严守中立的必要。 因为其实 非常有意思， 其实当时有几个理由。第一，他也输过，比如输给拿破仑，然后但输给拿破仑他已经守中立。守中立有几个理由，有一个理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瑞士都当雇佣兵嘛，他人民百姓出去帮别的国打仗。好，问题来了，当有两个国家都雇了你瑞士人来当雇佣兵，两国打仗，战场上打的就是瑞士人跟瑞士人了。他变成这样， 真是 那太悲惨了，所以他觉得没办法这么搞下去。但你看他那种全民皆兵达到什么程度？瑞士，我特别记忆深，就那时候希特勒很想侵占瑞士，他很扫欧洲了嘛，希特勒。结果呢，他让他陆军元帅好像滕特斯德嘛，算一下入侵瑞士怎么个搞法。刚刚要动员的时候，瑞士全国动员，40万人动员起来。瑞士人也不多，比不上德军，但瑞士准备好。到今天你去瑞士旅行，你仔细看，它所有的公路、悬崖中的桥梁下面都有炸药，现在还有，常常更新。干嘛？人家一入侵，首先炸桥，把整个国家全部炸成一个一个孤立的小山谷。你进来，任何坦克部队都没办法顺畅的过，而你进来永远都是尽量是单兵步兵进来。你一进来，因为他的武器啊，他的士兵武器过去是放家里的，他那个机关枪中要放家里的， 对对， 青年男子 很多人家里都有枪， 都有枪。然后到时候呢，他就拿出来，他就比谁的射术好，他的射术厉害，他用这个跟你德军干。结果德军算了一笔账，要入侵瑞士呢，德军要死40万人，那算了一下，算了，搞不过。 所以你说，你别看他这个中立，你这个瑞士人要打起来跟这个台军怎么比？这个 我觉得台湾很怪。你比如说当年是老跟南韩比，南韩到今天不是也很多娱乐明星参军嘛？你记不记得什么 Rain 啊那些去服兵役都是娱乐新闻花边嘛？但你看南韩还是规规矩矩，很严肃。就韩国他整个军方还是打得很稳， 所以我真是佩服 像台湾 古代的历史是讲得明白。但是你说多少年来，这已经好多代了。瑞士是个和平国家，对不对？生产手表，生产小刀，这大刀不生产，就生产小刀、巧克力，就以这些东西立国了。可是居然这种国民精神可以这样保留下来， 强悍， 非常奇怪。 我跟你说，就是强悍。这个我们去这个加拿大，就是当地的华人就有这个印象。就说加拿大人这个跟这个咱们华人有什么不同啊？就是他们强悍，就是 不管是跟大自然呐、还是在这个玩运动这方面，你都感觉他这个民族不是强悍。但是你看啊，这个咱不说中华民族吧，中华民族呢很容易萎靡。从历史上讲，我们得不断提醒，你知道吧？哎，咋精神起来，他才能精神起来，要不然过不了几天， 经济整顿重新开始， 萎靡了。 就像他的那个李倩蓉就那样 了。对，你比如说，哎，抽鸦片这事儿，对吧？当年也不是只有中国人能抽到鸦片，对不对？ 对，也卖到日本，也到 处卖，对，哪儿都能抽到鸦片呢，对吧？但是你看，咱中国人一抽起来那就没够， 越抽就上， 对，一抽，最后就一个民族可以抽鸦片。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最近他们找出徐才厚的一句话，说只有廉洁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他们说八年以后才知道这句话的幽默在哪里。 你知道，哎，就不光现在这个，我就说这个《解放军报》，你知道在讲什么问题？其实也是讲军队的政绩。他从哪儿开始讲起啊？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文艺兵，就是解放军搞的很多文艺节目。这个《解放军报》就批评，就是过去搞的这很多文艺节目词化严重，词化。 雌性的雌， 雌雄的雌， 哦， 雌化，你这边就是 你难道要文艺兵都雄化吗？ 哎，不是，你搞的就比如说，感觉这个士兵啊，我们要培养虎狼之气。但是过去我们做的 多看狼图腾 做的一些节目啊，就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奶油腔，这个甚至是娘娘腔，就说这样的这个文艺节目，怎么能够鼓舞官兵的这个士气？我们怎么能成为虎狼之师？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你知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就是说咱们当然民族啊，我认为汉民族并不是个纯正的血统，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男人就男，比如说咱知道那个晋朝，当年这个什么淝水之战，什么北方民族打过来，你知道就最后萎靡到一个什么啊？晋朝的这个贵族已经走不了路了，出行啊，穿着宽袍大袖，然后涂脂抹粉儿，他我觉得已经是残疾人了，他出来得架着抱着两个，他搂着出去，说不定同志多呢，就搂着出去， 同志多， 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为什么被人兵临城下，就是他就很有一种萎靡的东西，很容易萎靡。要照我说，我觉得台湾军方，当然我不了解啊，但是多年不打仗，包括很多柯建东这样的都服了役，对吧？有没有这么一种，你认为他这个士气有没有萎靡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只是士气是一定是萎靡，我觉得台湾，但我整体而言， 当然我操这个心干什么的？ 下面要去广告，锵锵三人行， 替他操心。 广告之后见。 真爱台湾， 我们还是应该希望台军萎靡的。 对对。 我不知道国民党军队有没有文工团的？ 有， 没有，他有烙军，他有一些军人像。 邓丽君当年， 对啊，南韩也有一些军人会进去作为一些特别的文艺小组，但他没有一种大规模 只属于军队的一个文艺团， 的一种 文工团。文工团那他 有什么呢？他会有一种，比如说有些军人，比如说韩国那种，以色列也有，就是有些军人你入伍前你就是明星嘛，那你进去主要任务可能也是来鼓舞大家士气。 你李敖做那个研究啊，他们反倒有军中乐园。 对， 军纪 有是有，那过去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不像我们这么大规模，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工团的编制是一种共产党编制，就苏联有，美韩有，就过去共产主义国家都有，因为它代表的是党指挥枪的一个工具， 对，我觉得这是跟着咱们政委指导员这套系统来的， 因为你听嘛，空政。海政就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对对对， 它是属于这个军队里面的政治部， 它是个意识形态的东西， 对，所以它当然不应该是靡靡之音了， 对， 对不对？它就是负责鼓舞士气的。 而且从延安开始打江山，这个管理文艺就是用战争形式的需要来管理文艺，所以那时候赵树理啊、快板书啊，甚至所以用文工团，但文工团到后来变得很厉害。在文革期间，文工团变成非常发达、非常繁荣的一支，就是很多人美女都愿意去那里。 但其实这个就会变了， 对， 这就有点变了。不过你话说回来，我们讲这个台湾这个告密这些事儿啊，我搞不清楚他那些照片是怎么拍上去的。 就是几个阔太太，这跟旅游似的去玩去了嘛。 自己拍，自己上网， 就 自己觉得没问题了，他们完全 对没问题啊。所以就是，哎呀，他这个女艺人，她懂什么呀？ 他是 不是，我觉得现在问题就在这，我现在有时候越来越担心，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给人拍了个什么东西，今天好像大家已经到了一个很松懈的程度，其实不只是军纪松懈，你还看到另一个问题，就假如你有点基础的意识的话，那些台湾阔太太，你今天参观军营，你连阿帕奇直升机都坐上去，这种照片你怎么能发？你怎么能发？ 这里边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都没有 了，最基本的法律跟道德意识。第一，你去看，你不代表你能拍。 对。 第二，你拍了不代表你能拿到公众的地方去。 但你自己都就很危险啊， 对对， 这东西。 哎，但是你看，我军也注意这个了。我看到这个军报讲啊，嗯，军嫂聊家常，小心泄密。这也是讲，从上个月开始，解放军第二十集团军某旅官兵家属每次打开手机微信，都会收到一条提醒信息：保密无小事，军嫂也有责。嗯，这就是说，可能一下，哎，我老公调动了，我老公这些， 对，这都不能讲的。因为我觉得现在问题在哪？我们整个现在互联网多了之后，用多了之后。手机用多了之后，拍东西用多了，什么都是传之后，我觉得整个人的私隐观念就全变了。 嗯，对。 你比如说像 空前没有的大挑战， 真的是。你比如说从前我们私下说个什么话，我们会觉得这是私下说的。 对。 但现在呢，你动不动，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我们圈子里学术界、文化界朋友说翻脸，也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某某某知名学者，他发了一个微信、微博，就是说他跟另一个知名学者在饭局里面说话。那个知名者说了什么话，哎，我觉得很有道理，写出来，但这个话也许很刺激，人他觉得是好意啊，他话说得好，我把他传出去，但人家被他传那个人也许很不高兴，就翻脸，因为这我饭局上说的话，你怎么能够这么拿出去呢？ 常常这样的情况，现在你吃饭一桌坐了十几个人，其中有几个可能你不太熟悉的，是朋友的朋友，然后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在拍照，对着你，对着旁边，比方我们三个坐在这里， 没错， 他在那里拍照， 太讨厌了。 那你去说你别拍照又不大好意思，人家说起来看得起你，但是你不知道他那个照片拍了以后，他以后 往哪发呢？ 拍什么用处？什么情况？ 是啊， 我不想人家知道我跟窦文涛吃饭，行不行呢？ 对， 对不对？我今天晚上我本来应该在看戏，我说我在看戏，我不跟窦文涛吃饭，那人家就给你发到网上去了，你怎么办？ 对对啊，甚至于他偷偷的拍，你知道吗？就一个饭桌啊，哎，你就现在，所以交友要谨慎，我觉得就是你都不能乱七八糟，什么朋友都交，有些朋友没溜的，你知道吗？你说起来，他们可能他知道你不让拍啊，一桌吃饭，他把手机放在这儿，摄像头就露着这么一点，那你不就是公然在偷拍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交友的问题，这个还是我是有个法律崇拜症了。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要有一定的法律制裁。 不是，我跟你说，徐老师，情况出现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法律、道德和这个人际交往规则呀，跟不上， 对， 跟不上这个科技的变化了。比如说汽车社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家的共识，该怎么聊，该车与车之间要保持多少距离。可是这玩意儿出来之后啊，以前没遇到过。人与人之间的很多交往规则出现了变化，我老是讲一个问题，就包括狗仔队的这种规则，对，比如说他前所未有的在程度上跃进了，比方说过去狗仔队的逻辑，现在狗仔队都上了大学教堂了，对吧？那他们觉得就是说，哎，我这个只要在公共场所，你们在公共场所我拍我都是合情合理合法，你说不着我 OK。 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一个中间地带，比方说他在公共场所，你们家没拉窗帘儿，我透过你们家拍你们家，好，哎，这个怎么算？那比如说按照这个理论解释，就是说只要你没拉窗帘啊，你们家客厅也算公共场所，对不对？也就否则他才有理。同样，比如说那天我就说，我老拿这个举例子，比如说现在是移动客户端，好，王菲拿这个移动客户端给谢霆锋发微信或者发信息，那么旁边的这个娱乐记者直接把镜头推到了，当时是在机场，是公共场所呀，但是你的镜头推到了他的私人小屏幕上，那么这个算不算也没问题？你公共场所就发信息，我拍到了就是拍到了，怎么着？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很多年前我就在另一个演讲就说，那时候大家还没注意，我觉得就我们整代人的所有的私隐观念全部都会被颠覆， 全都变了， 就过去真的是一千年来人类建立起来的各种的想法现在都被颠覆，伦理规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刚刚讲这是偷拍人家，但现在还有一个情况也很危险，就我们自己暴露自己。你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现在生小孩的人，我们用脸书也好用微信也好都喜欢怎么样，这些小孩一个月大了拍照上网、 嗯、对， 两个月大了上网，天天留言。你想想看，你这个小孩到了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就他所有同学都能够在他的脸书账户他的家人的账户上面看到他小时候的小鸡鸡，嗯，看到什么， 而且还可以研究一下， 还可以研究一下， 推测一下现在的长势。 然后呢，你将来从政呢，你说怎么从政？你比如说像奥巴马，不是被人揭露过，跟克林顿也是，哦，年轻的时候在大学抽过大麻，嗯，那你现在你这辈子你一个人想当总统啊，你从两个月开始你就不要犯错误，否则你所有事儿都在网上。 最近那个德诺贝尔奖的莫言，嗯，他小时候只拍过一张照，八岁的时候。最近这张照就被人翻出来了，嗯，翻出来说这张照片还挺胖的，因为莫言一直说饥饿是他所有创作的一个动力， 对， 他们说哎还挺胖的嘛， 说衣服穿的还挺好，哎， 他就拍过这么一张照，嗯，哎，他专门还写了文章，人家就拿出来了。嗯，你刚才讲这个问题真是太复杂了，其实我们现在是面临的双重的颠覆，嗯，一个颠覆是我们讲的私隐空间是以书信、嗯是以书信日记为标志的，嗯，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小的时候已经被颠覆掉的，嗯，我小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你妈妈不能看你写的日记啊，对我是这个是振聋发聩的一个概念， 哦，是吗？哎，你看人都主动叫上去看， 对，因为我们写日记不是都学雷锋日记吗？ 先去下广告， 对，要给人看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 见。日记，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双重颠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已经被扫荡到没有任何私隐，写日记、学雷锋日记，什么都要的出来。嗯，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私隐观，就是说，哦，我的日记我妈妈不能看，书信别人你窦文涛写给我的信，我家里的人不能拆。刚刚建立这个东西，现在又碰到了科技的挑战，所以这个科技的挑战的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这一种私隐观。 这过去 可是在我们中国的情况下是双重的。嗯，所以目前科技的挑战打破你的私隐，又以革命的名义，又很多事情，你光明正大，你为什么怕给人家看啊？你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呢？ 对， 你明白吗？你有什么东西？ 没有前后里外的分别的，应该。 你到现在有些是政治斗争，用感情的道理，比方说你贪官吧啊，我动员你的太太来揭发你，对不对？那你揭发了以后，你看你反腐，我把他揪出来。但现在倒过来了，这种斗争的气氛形成了，有很多人现在是感情问题用政治手段了。 对， 我跟你男女朋友，我们交往了若干年，现在要分手了，分手这么容易啊？你什么时候什么说过什么话？你什么时候做过什么事情？我这个全部都有记录的。 所以， 我拿去告你，你。 所以就是说现在情妇是反腐的一支主要力量， 是 这个话，我觉得中纪委是不同意的， 对， 但是在网上存在的，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后果极坏的， 这个东西 当然后果极坏， 传出去啊，就是这个你这个人跟人之间呢，你说你跟男女关系最单纯的一个事情， 首先我们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我老说我们信任的资源很稀缺。人跟人之间信任关系不足，对货品信任不足，对商食品没什么信任，对人信任也没有。现在如果继续放任这种风气啊，我们就会达到更弱化的地步。其实你想想看，有一个事情很有趣，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任何社会是推崇过告密这种事情。嗯，就告密从来不能算是一种美德，告密在某种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被倡导，那是政治需要，但是在社会上面人类的道德标准上，你比如说你讲告密，你联想到是背叛，那么背叛在任何社会都不是好的事，只有在某些特定，比如说像当年纳粹的时期、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告密会被短暂的鼓吹为一种美德，但是那是一个很颠覆的状态。 文革 也是， 我跟你念念啊，1958年至少有30万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1967年8、9两月的北京， 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教师是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 因为你想想看，告密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是美德？我们大部分人类信任的美德，比如说要忠诚，要对朋友忠诚，对家人忠诚，或者说不能杀人，它是有利于。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告密是摧毁的， 人与人之间的。